梁丘鹤字长翁，琅琊诸人也。以能心计为武技，从太中大夫经房授意。房者，淄川洋河弟子也。房初为齐郡太守，贺更是田王孙。宣帝时闻经房为一名，求其门人得贺。贺实为都司空令，做事论免为庶人。待召黄门朔入说教室中，以召贺，贺入说，赏善之，以贺为郎。会八月引咒，行此孝昭庙。先驱矛头剑挺挥地，手垂泥中，任相胜于车马惊。于是赵贺视之，有兵谋不及，上还时有司誓辞。是时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作谋反诛，宣子张为公车城，亡在渭城界中，夜悬浮入庙，居廊间，执戟立庙门，待上至欲为逆，发觉伏诛。故事上长夜入庙，其后待明而入，自此时也。贺以事有应，由是尽兴，为太中大夫给事中，至少府。为人小心周密，赏信重之，年老中官。传子林亦入说，为黄门郎。甘露中奉使问诸儒于石渠，林学经熟，专行经房法。琅琊王吉通五经，闻林说善之，使宣帝选高才郎十人从林讲。即乃使其子郎中俊上书从林授意。林代五路冲宗君孟为少府，郡御史大夫，自有传。冲宗受平陵世孙章仲方，配邓彭祖子下，其恒贤长宾。章为博士，至扬州牧，光禄大夫给事中，家世传业。彭祖真定太傅，贤王莽讲学大夫。由是梁丘有世孙邓恒之学。